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不容缺席的双十二年终盛典， 12月9日至12日，安阳伟业奥迪续保65折，享100元代金券，双十二特惠专区订车续保100%中奖，大兴区金梁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北京雪都滑雪场，冰雪王国，亲民价格。关注雪都滑雪场微信公众号，在线自助预约。来吧，带上家人一起出发吧！欢乐热线5166-7976，5166-7976。 妈妈，我要去雪都滑雪。 九五九资讯快报。 天宝集团邀请您一起收听最新资讯。12月7日，富平县政协副主席带领考察组来到涿州市，就政协提案美丽乡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等工作进行实地考察。座谈会上，富平县政协考察组听取了本市相关负责人对政协提案美丽乡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情况的汇报，并开展深入交流。习近平总书记在19大报告中就三农工作提出很多新概念、新表述，并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据了解，涿州市四个庄村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努力把四个庄村打造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幸福家园。近日，涿州市高官庄镇组织召开双代工程安全培训会，对全镇各村安全巡查员进行统一培训。日前，涿州市白石干镇召开农业水资源税培训会，就农业水资源税纳税人以电折水基础信息调查工作对各村会计进行了培训学习。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晴，白天最高气温6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8摄氏度。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引外来，面向未来。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开始倒数 3, 2, 1，闪住。

到这首歌来自杨坤的《空城》，那这个歌呢也是杨坤的本色写照和心灵渴望回归到生命最初那一刻的贴心感悟吧。啊，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木言，欢迎您关注99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点击听主播来和我进行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另外呢，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好大一棵树》，是来自田震的演唱。好，听到这首歌来自田震演唱的《好大一棵树》，但是这首歌呢被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哈，比如说田震，比如说那英，但是他们都不是这首歌的原唱哈。这首歌呢是由邹友开作词，那在1990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由张小梅在春节联欢晚会上首唱，后来经过田震的翻唱之后，也是把这首歌唱到大红大紫哈。好，下面我们继续听到的是由成龙演唱的《壮志在我胸》。 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早就习惯一个人，少人关心少人问，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至少我还保有一份真。拍拍身上的灰尘，振

比亚迪全新爆款七座燃油车宋 MAX， 前20000名预定享 LED 大灯、免息贷款、置换补贴三重好礼，爱格操刀设计，欢迎到北京润城品鉴，详询89317680。 买红酒就到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打破传统购买方式，先品尝后购买，放心无忧。华北地区进口葡萄酒集散中心，世界优质美酒尽在红码头，您身边的葡萄酒专家。招商热线84998288，8499828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听到这首歌来自斯琴格日乐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听完之后感觉自己瞬间整个心情都开阔起来，有没有这种感觉？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王赫铮的《爱我就跟我走》。 风雨也跟我走，海角也跟我走，决定就不回头，你说爱我就跟我走，勇敢牵我手，让爱带我们到尽头。清晨的眼泪便是手里的玫瑰，昨夜点的火早就悄悄化成灰，我不用太久听我最后的要求，如果爱我你就轻轻点点头，你说爱我就跟我走，风雨也跟我走，海角也跟我走，决定就不回头，你说爱我就跟我走，勇敢牵我的手，让爱带我们到 到的歌曲来自王赫真的《爱我就跟我走》，喜欢一个人就这样义无反顾的跟他走，我想这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吧。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刘晓慧带来的《初恋情人》。这首歌来自刘晓慧的《初恋情人》，可以说在广东那边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听过这首歌，并且传唱度还是非常的高，一首非常好听的粤语歌曲。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张宇《月亮惹的祸》。

叽喳喳路人小孩，撅嘴的你站在露台，阳光眯着眼看我们，同时也发现爱。 嘀嘀咕咕我该不该让你看穿，冰淇淋的默契就是爱。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和金莎两个人对唱的一首情歌《发现爱》，这是一首校园气息很浓的歌曲哈，轻快的旋律，婉转又甜蜜，再配合上林俊杰和金莎干净的嗓音，真的是唱出了那种幸福的味道。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周杰伦的《简单爱》。 想大声 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悲哀。 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简单爱》，初恋般的青涩与甜蜜，单纯并且没有任何的杂念，绝对是纯粹的恋爱哈。那周杰伦也是用这首歌抒发了恋爱中的男孩的那种甜蜜的心情。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我们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哈。那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黄小琥的《顺其自然》。 成长来自成人，我终于挣脱怨与恨。年轻总习惯去争论，要别人找我的剧本，满身伤痕，才知道被爱是互不信任。不在乎的眼神，内心悄悄破损。拆穿没忘记那个人，我试着让生活变得简单，对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偶尔傻傻孤单，偶尔傻傻浪漫，不怕大喜大悲那么难负担，不想再背负太多期盼，对好奇或关心顺其自然，只是那点不安那点心酸总会忽然扩散，让心又累又茫然。一份爱会出现裂痕，两个人都些成长来自成人，我终于挣脱怨与恨。年轻总习惯去争论，要别人找我的剧本，满身伤痕，才知道被爱是互不信任。每一次记忆的翻滚，既美好也残忍。旧情有余温，将我困在早应该要离开的空城。我试着让生活变得简单，对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偶尔傻傻孤单，偶尔傻傻浪漫，不怕大喜大悲那么难负担，不想再背负太多期盼，对好奇或关心顺其自然，只是那点不安，只是那点心酸，总会忽然扩散，当心又累又茫然。我试着让生活变得简单，对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偶尔傻傻孤单，偶尔傻傻浪漫，不怕大喜大自然，只是那点不安，只是那点心酸，总会忽然扩散，让心又累又茫然。希望有人陪， 在城市里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灯火阑珊处，你我是否都怀有一颗悸动的心？

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已沙化，我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但爱像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早该知道泡沫就破，就像你伤的心不是沉默，也不是谁的错，谎言再多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你伤 邓紫棋。接下来我们听到邓紫棋的粉丝节目当中当众示爱的杨坤，生命像块石头。 加油站里有一个老朋友，

收录在王杰1988年个人的第二张同名专辑当中，飞碟唱片发行。那张专辑的制作人是李寿全，而这首歌的创作人王文清是台湾著名的词曲作家，台湾红乐队第二代贝斯手。虽然他在1992年因病去世，可是在他有限的成长历程当中，他留下了非常多的经典之作。他为许多歌手创作过歌曲，例如说像巫启贤的《爱到天荒地老》，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还有邝美云、叶欢、王心平，都有很多歌曲都是王文清创作的。陈百强有一首歌叫《一生何求》，他的国语版本的创作人就是王文清。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给彭羚创作的《心难安情难忘》。

祈求黎明快来临，只有你给我温暖晨曦。 是很讽刺的。有一次在机场，一个男人在等着一个女人，希望她飞快地回来，第一时间地投向他的怀抱。可是多年之后，当这个女人希望留在他的身边的时候，男人又希望她迅速地离开，结束就结束了。所以当下的一种离开也许未必是真正的离开，而当下的拥有也未必是真正的拥有。多年前看央仓嘉措的《见与不见》当中说的就太现实了，不相见便可不相恋，不相知便可不相思，不相伴便可不相欠，不相惜便可不相忆。这首歌曲来自曲婉婷，爱的勇气。 无处可逃，我学会

と出来が悪くていつも困らせたあなたの涙何度も見た素直になれずに罵声を浴びせたそんな僕でも愛してくれた今になってやっとその言葉の本当の意味にも気づきました辛く 找手术的事 想念我，我早已不是他的对手。就算爱情不可能复活，你别说亲爱的再见了。心疼你憔悴的